第29集，安民路高层火灾。龚应贤打完电话回来，两人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他直觉这气氛有些诡异，便问道： 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？ 没什么呀，给战士们加油。 龚飞兰笑嘻嘻的没说话，龚应贤眯起了眼睛，显然不信。这时仁义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他低头一看，是许进打来的。 喂，参谋长。 仁义，你在哪儿？ 我在比武大会这儿。 出事了，安民路一个高层公寓起火，火势很大，你马上过来。 仁义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 王轩，你留下照顾还在比赛的人，其他人给我出警，马上。 众人纷纷站了起来，崔义胜问道： 仁队，怎么回事？哪里出事了？ 安民路一个高层公寓，许参谋长刚刚给我打电话。 仁义边说边带着人往自己的消防车跑去。安民路不属于他的辖区，而属于爱心桥中队，离他的辖区有些距离，但刚好离这里近。大的警情都需要几个中队甚至几个支队协同作战，从许进的语气判断事态很严重。当仁义换好衣服正准备上车时，龚应贤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 仁队长，我能一起去吗？ 仁义回身，这才想起来两人，他只要一碰上警情就会心无旁骛。他扬了扬下巴： 上车吧，在这里等着，我让司机来接你。 表哥，我能不能一起？ 不能，到家给我打电话。 龚应贤跟着仁义上了车，跟着仁义一同驶离比武大会场地的还有另外三辆消防车，显然都接到了调派。仁义给高格发了个微信，问他有没有接警。高格很快回复了，说没有调派，大概是距离有些远，这个时间过去会非常堵。车上丁晴问道： 仁队，什么情况？ 不知道，现在许参谋长肯定也很忙，我们到了现场再了解吧。 这个时间居民楼着火相当麻烦。 现在是周三的下午五点，根据他们的经验，通常这样的时间年轻力壮的上班族和学生都不在家，在家的多是退休老人、家庭主妇和没有到上学年龄的孩子。老人、女人、孩子全都是事故中的弱势群体，无论是自救还是被营救都很困难，而且这公寓还是高层。龚应贤脸色难看地坐在一旁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仁义看向龚应贤，轻声问道： 你为什么要跟来？ 他知道龚应贤根本不想看火灾现场，毕竟连去一趟火灾后的废墟都吐了。 只要是红武区内的火灾案件，最后都可能是由我负责，我要提前去了解情况。 居民楼在大白天着火多半是意外的， 万一是纵火呢？我不会放过任何可能。 到了现场不要乱走动，听我指挥。 龚应贤点点头。消防车还没有开到地方，他们已经能看到远处高楼上的冲天烟柱，仁义的心直往下沉。当高层着火时，如果烟气是在某一层楼斜着往外飞，那就证明火势还没有大范围扩散。可当楼顶也开始出现垂直上升的烟气时，则证明火势没有得到控制，通过楼梯、电梯井、通风井、管道井等等形成了烟囱效应，正在急速攀升，从起火楼往上的所有楼层都陷入了危险。烟囱效应对于高层建筑的消防来说犹如魔鬼一般可怕，一旦起火会帮助火势剧烈燃烧迅速蔓延，而且由于是多层楼的立体燃烧极难扑灭，有的超高层连举高消防车的水炮都打不着，只能眼看着它烧。他们的消防车开到了小区门口，先到的中队已经清理好了通道，指引他们停放位置。停好车，众人下了车。仁义最先看到的是罗巷口中队的队长王猛。 王猛，情况怎么样了？ 起火的是22层，建筑总共28层，下面的人都疏散了，上面有大量群体被困，平台车已经救下一批人了，但火势越来越大，参谋长让你一来就去找他。 仁义带着战士们往前跑去，很快就看到了正在与其他中队长商量战术的许进。 在他们的不远处放着两个巨大的消防气垫。其实这两个东西在这种高层火灾里没有太大作用，超过六层楼时下面有没有气垫结果几乎都一样。许静看到仁义马上道， 过来，我们马上得去搜救了。 仁义看了一眼头顶的滚滚浓烟，面色凝重。许静指着建筑图纸说道， 现在26、27、28这三层楼火势可控，平台车已经送了两个班上去，把这三层楼的所有群众成功解救了。剩下四层楼我们正在寻找可以进的窗户，同时我们还要兵分两路，一路从26层往下搜救，一路从21层往上搜救。22层是起火楼层，火势最大。仁义，你和王某带四个班上去，你做临场指挥，如果实在上不去及时汇报，不准勉强。 是。 就在这时听到不远处的一群战士嘶吼着，仁义一抬头，就见一个人从往外喷火舌的窗户里一跃而下。仁义转过了脸去，可那重物落地的声音依然在吵杂的火场里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。有围观的人哭了起来。仁义甩了甩脑袋，开始带队准备。他和其他指战员除了战斗服和空呼，还分别扛了65口径消防水袋、消防斧、撬棍、液压钳、链锯、备用空气瓶等等装备，每个人的负重都不低于50斤。而他们就要在背着这些东西的同时爬上22层的楼梯。一切就绪，仁义带着战士们出发。突然他发现龚应贤就站在一旁看着他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仁义莫名的感觉心脏揪了一下，他脱下手套朝龚应贤竖起大拇指，用嘴型说着别担心。龚应贤的胸膛用力起伏，他也脱下了常年不离手的手套回了仁义一个大拇指。爬到7、8层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开始喘了，仁义能感觉到自己的汗在顺着胸脯往下淌，有些刺痒。这时无线电里传来许进的声音， 仁义，你们到几层了？ 第10层。 我刚刚接到消息，13层电梯可能有人被困。 好的，我派两个人过去。 仁义让王猛的一个班长带着两个人去查看电梯，其他人继续往上跑。这栋公寓东西各有两个楼梯，起火点靠近西侧，所以他们从东部楼梯上楼，在艰难地爬上21层后，每个人都气喘如牛，双腿发软。21层已经烟气弥漫，但不怎么见明火，多半是在吊顶里燃烧。仁义扶着墙蹲在地上， 休息20秒。 仁义在心里数了20个数，然后指挥道， 王猛，带他们拼接水袋，刘辉，跟我上去探一探。 是。 仁义和刘辉戴好面具，顺着楼梯上了22层。22层楼道里浓烟滚滚，火势熊熊。仁义小心翼翼地打开楼梯隔间门，一股汹涌的热浪袭来，令他毛孔都炸开了。仅从楼梯口判断，东侧他们还勉强能进去一些，西侧是一片被红黑岩烟包裹的修罗场，谁也不知道里面情况究竟如何。仁义让刘辉留在22层，自己又上了23层。23层不是起火层，但看上去并不比22层好到哪儿去。他一边往下走一边问道， 王猛，水袋接好了吗？ 接好了。 好，咱们分两组，你带队搜23层，我搜22层，每个人都把空呼下线报警时间设置为15分钟，只要一响必须立刻撤出火场，听明白了吗？ 仁义带两个人留下来负责开闭消防栓门，自己抱着水袋率先冲进了火场。火场的温度高得吓人，穿着战斗服，仁义仍觉得皮肤好像要被烤化了，每一个毛孔都刺痛难忍，往前走一步都需要莫大的勇气。 给水。 水袋给水之后，水压险些将仁义带一个跟头，还好崔义胜和他一起抱住了水袋， 他们对着走廊上的火扫射了一番，勉强压下火势及降温后，开始一户门一户门的搜救。东侧一共有六户，用的都是统一的外开防盗门，根本踹不开。几人用力拍门，并大喊着：“ 有人吗？消防员！”“ 人队，地上有人。”“